Bravo Lifestyle 城市的星光在哪里？世界无限宽广，如果你的信心还保有着一双翅膀，星夜狂想曲。欢迎收听 FM91.3 星夜狂想曲，我是主持人李星云。今天我来做一集呢，有关于澳洲跟纽西兰来的这些歌手，我把它取名叫做 Aussie and Kiwi。 Kiwi 是什么？奇异果嘛，对啊，这也是纽西兰的这个特产水果，对不对？这一集呢，我要来介绍几位歌手，真的就是这个南半球非常遥远的地方，但是呢也是有非常多很优秀的艺人、电影明星还有歌手都是来自于纽澳的。听众朋友有到过那边去玩过吗？我自己是还没有踏上纽澳这一块土地，那不过常常会有好友他们去那边玩寄回来的照片，真的都会觉得哇，这就是魔界拍的现场吧，好美的山水哦。好，那我们今天也来听听看来自于这么漂亮的自然景观的地方到底孕育出怎么样的歌手呢？首先我要来介绍的是来自于纽西兰的 Kimbra。这个女生呢其实是受到英国天团这个 Jamiroquai 这个老板的注意，所以后来就把她签下来。那她自己也觉得呢，曾经受到这个 Prince 啊、 Bjork 啊、Jeff Buckley 的音乐的影响，所以呢在 Kimbra 这个艺人的身上其实你可以听得到流行的元素，然后有那种老的 R&B、 Jazz 跟 Rock 等等的。最重要的是在2013年的时候有一个歌手乐团叫做 Cotie， 好，不晓得听众们有没有听过那首歌，那个超红的 Somebody I Used to Know、这首歌爆红，而且是还得到那个年度格莱美奖的 Record of the Year。 那跟这个 Cotie 一起演唱的在 MV 当中出现的呢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 Kimbra。好，介绍了他的背景，我们先来听他的歌好了。这个是在 Golden Echo 当中的 Love in High Places。 其实第一次听到 Kimbra 我就有那种惊艳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她是算是演唱起来非常奔放的这种女生，然后像刚刚这首曲子音乐其实也空空的，但是她非常善于处理这个节奏的部分。那待会这首歌曲呢 Rescue Him、Sampling 有那种取样的前奏，然后就是给你一种很魅惑的气息，而且她 vocal 上面的处理呢、我最近在录音室也蛮喜欢做这样子的尝试，就是呢同一个旋律，但是呢我们会要求这个歌手唱两个八度，我们会要求这个歌手呢唱同样的旋律，高八度唱一个音轨，然后低八度再搭饼、再唱一个同样的旋律，但是是唱低八度的，然后把它合在一起，其实呢就会让这个旋律变得非常的有厚度，有层次感，而且听起来那个声响是非常特别的。所以讲那么多呢，其实就希望说听众朋友待会你们听 Kimbra 唱的时候呢可以注意一下、这个技巧，也是在录音室我们最新、很喜欢用的一种手法，听听看你有没有听到哪一句是这样子录的呢？ Crazy for waiting for the 刚听到的是 Kimbra 这个歌手，也是因为跟这个 Cotier 一起在 MV 当中出现，所以就一夕爆红了。不过 Kimbra 是一个蛮特别的女生，她说她其实参加那次的格莱美奖之后啊，她就觉得哇，整个人绷得好紧哦，然后典礼上呢有好多人赞美她，不断的肯定她，但是有很多的批评，所以她就觉得好烦哦，参加这种让人家非常紧绷的这种典礼，压力太大了。后来呢，你知道他典礼结束以后他跑到哪里去？他跑到洛杉矶附近的一个牧羊场里头，哇，他跑去看羊了。因为呢，他说，我看着这些可爱的羊妹妹以后，我就觉得哇，我所有的这个压力都释放了，而且呢会觉得万事万物都有一种完美和谐的运行，他的压力就那一刻就释放了。我觉得好像蛮有道理的，如果家里有宠物的这种主人应该可以体会这种感觉，就是你在看很可爱的小动物的时候，说不定就可以舒压哈。那 Kimbra 也是一个这样子很率性的女生。好，我们来听下面这首歌曲The Good War， 这是她今年发行的第三张专辑，哇，觉得非常的精彩。我很喜欢她处理那个声响，就是有一种新鲜的感觉，然后前奏好像在喃喃自语哦，非常的特别，听听看。We fumble around, pushing stones through the mesh. We reap as we sow, it's so sown to the flesh. I had to dream in monochrome, light that they spun. Think I hear heaven calling me home. When light pours from the sun, two lives later I'll find.Everybody's come around here. Raise arms, ain't got a hand to call mine. I'm still out to find peace of mind. I'm running on a heartbeat. I can feel it in my blood flow. Eyes up when they call me. Cause we're fighting.To be found, I had to speak protocol, biding my tongue. Sometimes I hear hell calling me home. Yeah, I know it's such a lie we spun. I'm running on a heartbeat. I can feel it in my blood flow.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dim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澳洲跟纽西兰这块神秘的大地孕育出来怎么样的歌手。首先听到的是 Kimbra， 下一位歌手呢，他的名字叫做这个 Courtney Barnett。 他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歌手，可是我觉得他的声音啊，中低音感觉非常的有层次，很有磁性，而且呢他唱歌又是那种懒懒的，好像蛮不在乎的，很大女人的那种表情。我非常喜欢这种中低音的，我们听到的歌曲叫做 Charity。 听到的是 Carney Barnett 的歌声，有没有觉得有一种厌世的感觉呢？听他唱歌会觉得好像很懒散，但是他的声音其实是很迷人的。下面这首歌曲叫做 Avant Gardener， 好，不是 Avant Garde， 而是 Gardener， 这个园丁，很前卫的园丁，怎么会取这个名字呢？这首歌词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先念几句，待会你们听的时候会比较有感觉。他说这个我又睡晚了，哈 ，What a wonder, what a waste， 哈，他说 It's Monday， 反正礼拜一总是会让人家有觉得好像提不起劲的感觉，哈。然后他就说，哎呀，今天到底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呢？我又睡得这么晚了，哈。歌词就是蛮颓废的，不过呢，对生活提不起劲。然后他就说，啊，我快消灭了 ，I'm dying， 哈。待会大家听到的时候，也许会会心一笑吧。不过，这样子的厌世呢，却造成了一首好歌。 最近好多好想看的电影啊， 那就去国宾影城啊。 啊，国宾影城？ 嗯， 为什么啊？ 因为国宾影城影音效果最棒，加入会员的话买票超便宜哦，可乐爆米花五折，还可以独享网络订票。哎， 哇，那快去国宾影城看电影，我也要加入会员。 小姐，一份 pasta 有没有推荐的呢？ 我推荐全家经典意大利面，有奶油培根和番茄肉酱两种经典口味。 哇哦 ！Q 弹面条用杜兰小麦制作，香浓酱料先烤后煮，还有黄金比例的面酱配比，口感升级，最推荐。 嗯，棒哦！ 全家意大利面，没想到这么好吃。 现在全家会员还享有意大利面全品项88折优惠哦。 传说月圆时能捕捉到玉兔的身影，就能带来丰厚的收成。 爸，狡兔有三窟，这玉兔到底会在哪一窟啊？ 咖啡豆准备好了吗？ 别人有烤肉香，我们还有咖啡香。 哦，这香味是惠酸咖啡。 台湾惠酸咖啡，连玉兔都难以抗拒。中秋月圆必备台湾惠酸咖啡，中秋礼盒优惠中，满额再送咖啡豆及挂耳包。04-2302-8233。 嗯，咖啡金胖， 为自己喝彩，就是现在。 欢迎回到《星夜狂想曲》，我是李星云。今天做的这一集呢，是来自于纽西兰跟澳洲的歌手。刚听到有 Kimbra， 有 Corny。其实早期在达尔文第一次发现这个南美洲的圣塔克鲁斯岛，第一次登陆的时候，其实就蛮惊艳于这块神秘的大陆哈。也由于这个与世隔绝的这个环境，其实也造成很多的物种非常的奇特，然后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不管是文化也好，或是植物物种啊。那其实，在好莱坞也有很多来自于纽澳的这些艺人呢。大家有印象吗？那个金发美女啊，妮可基曼啊，然后这个休杰克曼啊，其实他们都是很有实力的这个电影明星，又会唱又会演。然后还有那个我自己最喜欢的凯特布兰奇，他也是来自于这边。那还有凯利米洛，如果你喜欢听舞曲的话，还有另外一个我小的时候很爱听他的歌，现在大概年轻人大概比较不知道他，不过呢他真的是有拥有那个非常美嗓的那种实力的 Olivia Newton-John 啊，原来他也是来自于这个奥利维亚，他也是一个非常拥有迷人嗓音的歌手。好，那今天介绍的前段有 Kimbra 有 Corny， 我们接下来这段呢要介绍的这个叫做 Hutus Coyote。 好，现在的团名跟艺人名声一定要取这么难念吗？他跟 Q-Tip 一起带来的歌曲 Nakamura。 Together from the most natural of habitats. White city folks with jokes that we something like razorbacks. Talk about us quietly, a rich social quarters, about a fertile land and a roll of lush quarters. And they really should embrace us, cause they know we got the science. But the bottom line is, they don't want the brown alliance. They rather get our secrets and they don't believe mistreat us. Take our color and our culture from the foul way they breed us. They are such a fucking leaders with no intention to free us. And if you believe in love, then imagine what the key is. The sentiment for me is simply love me. 听到的是来自于澳洲的乐团 Hilltus Coyote， 这个乐团其实有四个乐手，好，都是来自于墨尔本的年轻人，2010年成团，那开始玩音乐以后呢，就是受到很多人的欢迎，而且呢，他们还自称他们的曲风是 Future Soul。哦、他们喜欢灵魂乐，但是又不是那种老派的灵魂乐哦，又加入了一些电子的元素，然后、有一种摩登感、哦、取代那种老调的 old blues， 而成为一种 new soul、哦、新品种的这种灵魂乐吧。嗯，这个乐团其实已经有得到非常多的肯定，不过他们自己蛮风趣的，他们就是说、我们有点受宠若惊，但是其实并不是因为这些奖，而是呢因为乐坛的这些老前辈、非常肯定他们。有谁呢？像这个 Prince 哦，那当然了，如果王子都曾经称赞过你们的乐团，那当然你一定是会超级开心的吧。好，听到的歌曲是 Homebody。Thank you. 你们喜欢刚刚的那种 acoustic guitar 吗？我觉得刚听到 Napalm， 也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乐团的主唱哈，这个 Hiltus Coyote， 我觉得他的声音配合这个木吉他，特别有一种亲密感，好像他在把它当竖琴一样的拨吉他吗？但是好像有拨动水纹的那种感觉哦，就是不是很华丽，但是非常的真诚。这个女生其实也后来也应该不算单飞，她的乐团还是存在。不过，我们刚刚听到的跟下一首的曲子呢，其实都是她的个人专辑哦，《Needle Palm》这张专辑。所以，如果你也喜欢这个乐团呢，也可以去找找。其实她自己也有发行她的个人专辑哦。很特别的是，在她自己的 MV 里面呢，还有那种就是她的童年，然后在那边玩两把火箭。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女生她其实从小就是一个火舞的表演者，有没有这么酷的歌手啊？这是来自于纽澳的这个Neil Palm 他的歌曲。好，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来自于纽澳的这些歌手们，你喜欢哪一个呢？如果大家喜欢哪一首歌曲或是哪一种主题，也可以欢迎在星夜狂想曲的脸书上面帮我留言，或是给我一两句的评语或是鼓励也好，或是你们想要听什么样的题材，其实也可以跟我聊聊，那我在做节目的时候就会把这些题材放进去。 OK， 好，我是李星云，非常开心可以跟你们一起听这一小时的音乐。那最后一首歌曲是 Have You Ever Been， 这也是 Neil Palm 的歌曲。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Have you ever been? Have you ever been to Electric Ladyland? Ladyland. The magic carpet waits for you. Different emotions. I wanna ride through sun and motion. Oh, I will let your woman wait for you and me. So it's time we take a ride. Cast our hang-ups over the seaside and while we fly right over the love-filled sea. Look up ahead, I see the lovely end. Understand, yeah, yeah, yeah. May love, may love, may love, may love, baby. Have you ever been?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electric ladyland? Magic carpet waits for you. An evil lake and side by side while electric love penetrates the sky. I wanna show you. Show you. Oh, oh, oh, oh, oh.